罗马书的第32讲。好感谢阿 Winnie 姊妹帮助我哋领诗，有咁多关于系恩赐嘅歌曲啊，实在系感恩。今日我哋就系要讲恩赐。罗马书嘅12:3-8，一共讲6节嘅经文。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几多节经文啊？讲咗2节系嘛？今日有进步，要讲6节。嗱，讲乜嘢啊？要认识你属灵嘅恩赐。所以我哋每个基督徒都有属灵嘅恩赐，我哋认唔认识呢？当我哋认识嘅时候，我哋点样嚟到运用呢？嗱，呢个就系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嗱，稍为一啲嘅回温，保罗喺罗马书1-11讲出，系神救赎我哋出黑暗进入光明，系佢救赎咗我哋。脱离了罪的捆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圣徒，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怜悯，不是我们配得到的。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怜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你说怎样将自己献上啊？保罗说侍奉神啊，是吗？我哋每个人嘅身上都有恩赐，我哋应该用我哋嘅恩赐嚟到侍奉神。就好似头先嘅诗歌话俾我哋听，我哋都系耶稣基督嘅肢体，都系教会嘅肢体，系嘛？我哋都系耶稣基督嘅眼、耳、口、鼻、手、脚，我哋都需要运用我哋嘅恩赐嚟到系侍奉神。嗱，我今日嘅大纲其实已经包括咗我上个礼拜所讲，一共系有3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教导非常之有层次。首先他说，如果我们对神真的有认识的话，知道他的怜悯，我们会怎么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的12:1-2。那应该怎样献上啊？保罗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恩赐有认识的话，我们会合乎中道，罗马书的12:3，就是你不会看自己太高，你又不会看自己太低，你会合乎中道。第三件事呢，就是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肢体、教会的肢体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合一来到工作，罗马书的12:4-5。其实我们已经上一次开始了，是吧？讲了罗马书的12:1-2，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2:1-2提醒我们，不妨我们又再读一次2节的经文，是很重要。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注意，将自己献上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将自己献上是全然的，不是部分。上次我都跟大家讲过，我们要将自己献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记不记得啊？我跟大家讲变化这个字，就是马太福音的17章，耶稣基督登山变像，他内里的神圣在外在能够被人见得到，他的身体发光，就是他的内在影响他的外在。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的灵已经被救赎，我们就应该影响我们的身体，未被救赎的身体都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是内在的，不是外在。侍奉神都是一样，用我们的恩赐，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好多的牧者，好多的传道人，在说教会的机构或者是基督教的机构都有一官半职，是不是有个职位？不等于他们真真正正用他们的恩赐在侍奉神。 可能只是空有外表，只是挂一个名字。我们的侍奉，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一定要是出自内心，不是外在。第二点呢，是传言的，不是部分。我们要专一，我们要专心传言地将自己献上。很多的牧者传道人都会说，我很喜欢做神的事工，但是他们不能够专心，不能够将自己传言献上。我听过有很多的传道人说，我真的很想很忠诚地来到为主作工，但我现在不行，我太多其他的事要做，我不能够。我自己都试过，我有一份俗世的工，朝九晚五，还有呢，在两间大学来到教书，来到 Moonlight， 去到周末是怎样？应酬下神啦。既然我是应承神，我会侍奉他，那我就周围在不同的教会讲道咯。结果怎样？中风。中了风之后，我就记得了我自己和神的诺言，要全职来到侍奉他。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我们只不过是应酬下神的话，你永远不能够将自己全然献上。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是内在，一定要是全然地献上。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发掘自己的恩赐来到侍奉神，怎样发掘我们的恩赐啊？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学识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到二节所讲，要将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你永远不能够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东西，甚至你不能够知道你恩赐的潜质是什么东西。除非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好像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这样教我们，你不能够真正明白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用你的恩赐来到是侍奉神。所以我们上一次用了一篇的道来到讲出怎样能够将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是吧？就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做。然后今天呢，当我们对我们的恩赐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合乎中道，不会看自己太高，不会看自己太低。罗马书的十二章三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一个人将自己全然献上给神之后，他侍奉有什么态度啊？是谦卑的态度。你说为什么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就会谦卑啊？你想想，如果你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献晒给神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啊？你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你不谦卑都不行，你全部是依靠神的。所以当我们是将自己全然献上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有谦卑的态度。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于神的荣耀，不是关于我们，不是关于我们的自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的，一切都是关于神的荣耀，将一切都是献给神。保罗说，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各人说话，神赐给他什么恩典？神召他成为使徒，给他权柄地位，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但是注意，保罗不是说，喂，我是使徒，你们一定要听完我话。保罗是不是这样？不是，他说我得以成为使徒都是神的恩典，我根本不配成为一个使徒。在《使徒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至十五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悔慢人的，他又说我是罪魁。有没有见到保罗是多谦虚的？当他将自己全然献上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得合乎中道。看这个字在说原文罗马书的十二章出现了四次， 是希腊文的 pronoun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不是看、啊、不是看、啊、是想、啊。你不要想自己过于高过现实，不要高估了自己。其实原文是 hyperpronoun， 即是 hyper 这个字，不要看自己远远超过你自己所应该看的，不要高估自己属灵的恩赐。那你说喂，怎样会高估了自己属灵的恩赐啊？我们一起来看几点。第一点就是不要高举自己的恩赐。神的确是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是你不要走去夸大，你不要走去吹嘘、啊、你不要走去大锣大鼓，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甚至你不要看不起人家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12:21，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喂，你是做眼的，你不要走去看不起手、啊，是吧？你做头的，你不要走去看不起对脚、啊。圣经话俾我哋听，神所珍护的一共有六件事，连埋佢心所珍护的一共是七样。在箴言的6，而神最珍护的是乜嘢啊？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就是骄傲。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5:5-6，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不是我们自己要将荣耀归给自己，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是会使到我们升高。所以第一点不要高举自己的恩赐，但是第二点呢，也都不要贬低你自己的恩赐。这一方面是有两个极端的，有些人真的成日都说哎呀我不得的，我真的不掂、啊、牧师你不要走来搞我，我真的不掂。喂，他搏命说自己不得，其实怎样、啊、其实是神给你的恩赐嘛，是吧？不是靠你自己做的嘛，你这么怕青做什么才行的。所以第一种就是这样的人，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是假意的谦虚、啊、自己明明知道得的，但是他就说哎呀我不得的、啊、我做不到的，我不得的，我不叻的，是吧？希望人家说什么啊，哎呀你掂的，是吧？你好叻的，你掂过碌蔗，就是希望人家这样说。这个就是假意谦虚。保罗说什么啊，你要合乎中道，你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你亦都不要看自己看得太低，你要合乎中道。还有第三种人呢，就是走去追求人家的恩赐。等阵我们会见到有很多人的恩赐都是幕后的，不是公开的。例如劝化、施舍、怜悯人的恩赐，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来的，不是那么出位的。所以也都有人觉得哎呀，如果我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不喜欢，我喜欢出位的恩赐。哎呀，他的恩赐就好了，他讲道，他讲预言，又或者他做执事，又或者他有教导的恩赐。喂，他很希望有人家的恩赐，就是好像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的12:31，说哥林多教会有人希望得到那更大的恩赐，是吧？就是那些比较出位的恩赐。在加拉太书的6:5，保罗说什么？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喂，你根本没有那样恩赐，是你希望有，是吧？你走去做、啊、你自欺欺人了。恩赐是什么啊？是圣灵所运行随己而分给各人的。罗马书的12:11，是谁给你的？是不是你自己赚回来的？当然不是啦，是不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你的嘛。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去羡慕人家的恩赐，希望得到人家的恩赐。 雅各在雅各书亦都是警告我们不要羡慕人家作师傅啊，作老师啊。在雅各书的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喂，你估做老师咁过瘾啊？唔系啊，你教错嘅话，你误导人嘅话，你系有特别从神而嚟嘅审判啊！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哇！你见到吓、你人哋做眼，你又想去做眼系嘛？但系你系耳仔嚟嘅。喂，你见到人哋做耳仔，你又想去做耳仔，但系你自己系鼻哥嚟嘅，系嘛？喂，你唔做你嘅工作，有边个能够做啊？保罗就系问我哋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二十九节，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牧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有冇见到呢度嘅恩赐，全部都系出位嘅恩赐？能够做使徒先知，能够是教导人做老师是吗？做或者是做牧师，哇，我想做那些啊。保罗说你不要走去羡慕人家的恩赐啊，你要珍惜自己的恩赐，因为这些恩赐是圣灵特登给你，为你度身而做。所以我们讲了第一点，不要太过高举自己的恩赐。第二点，不要贬低自己的恩赐。第三呢，不要追求人家的恩赐。而第四点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恩赐。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恩赐，觉得不够出位就怎样？放弃啦，不去运用，是吧？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五同埋十六节话：切若脚拙，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喂，你若果是做脚的，你走去羡慕手，你说哎呀冇得做啊，我不做了，是吧？我不属乎身子，得不得啊？梗系唔得啦。你是耳的，你想做眼，做不到，你说哎呀我又不属乎身子，得不得啊？梗系唔得啦。保罗说，保罗讲乜嘢啊？你若果系有讲预言嘅恩赐，你就应该讲预言；你有作执事嘅恩赐，你就应该专一咁嚟执事；你若果有教导嘅恩赐，你应该专一嘅教导；你有劝化嘅恩赐咧，你亦都要专一嘅劝化；你有施舍嘅恩赐咧，你要诚实咁又嚟到系施舍；你有治理嘅恩赐咧，你需要殷勤嘅治理。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应该甘心来到是怜悯人。所以当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会怎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吧？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当我们对自己的恩赐有认识，我们就会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的恩赐过高或者过低。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三节，是吧？但是未讲完的，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还有经文讲什么？我们的恩赐是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是神分给我们的。很多人都很害怕说不懂运用恩赐，不用怕啊，你的恩赐是神分给你的，是给你管理的，你是代神管理这个恩赐，你怕都不用怕，有神照住你的嘛。还有呢，是神分给各人信心去运用这些恩赐，连信心都给了你，不单止给了你恩赐来管理，现在给了信心你来运用。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只要存住有感激的心去运用这些恩赐就可以了，是吧？怕都不用怕。所以我们讲了两点了，对神有认识就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对我们的恩赐有认识，我们就会合乎中道，然后如果我们对肢体有认识的话，就会合一来到是侍奉神。 在罗马书的12:4-5，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12，保罗亦都是用了身体来到做例子，是吧？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有好多的肢体，有头有眼有口有耳有鼻有手有脚。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但是都有不一样的用处。用处这个字就是原文希腊文的 praxis 这个字。praxis 这个字就是用处用途。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体，对教会的身体有认识，我们就会合一来到是同工。你有没有想过，若果其中一个肢体罢工的时候会怎样啊？哇，你出去旅行露营，被蚊咬到全身都是蚊烂。哇，你对手罢工不被你咬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好辛苦，是吧？你有没有试过找只脚来到咬痕啊？好辛苦的嘛，是吧？所以若果其中一个肢体不做事的时候，全身都会出现问题。我都听过有很多人说，他说哎呀，教会很多人才啫，他说我不做又怎样啊？自然有人顶上啦。喂，他们还会用身体的例子，用回身体的例子，这样才激死人。他说例如我是眼睛，我不做教会很多眼目的啫，是吧？喂，我不做其他人都会做啦，为什么要我做啊？自然有人补上。但是经文讲什么啊？你的恩赐是神给你的嘛，每个人都不同的嘛，连信心都不同，给你信心来运用这些恩赐，每人信心的大小都不同的。还有呢，喂，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组合的恩赐，你可能多过一样的。那你想下，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的恩赐信心跟你完全一样啊？当然冇啦，系嘛？喂，你唔做，你唔好话一定有人补上啊，冇人补得上噶，因为冇人同你一模一样噶嘛，系嘛？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喺教会入边咧，就系好似身体入边有好多细胞。哇，你话牧师，喂，细胞啫嘛，系嘛？死咗一个细胞有乜紧要啫？或者冇咗个细胞有乜紧要啫？不是啵，啲科学家点讲我哋听啊？如果你嘅细胞出现问题，复制细胞出现问题就会点啊？生 cancer 啊，系嘛？所以你唔好话有个细胞出现问题罢工就冇事啊。例如你个肝脏生癌，你可能要割咗你个肝，系嘛？你个肢体可能要被割除，甚至全身可能都会死亡，成个教会都会唔掂啊！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你不做自然有人补上，绝对不会。在罗马书的12:6讲到恩赐这个字，其实原文的希腊文就是 charisma 这个字。 charisma 这个字是什么？是恩典。所以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礼物来的，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还有呢，喂，你的恩赐是为教会而设的，不是为了你。有人说不是，牧师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圣经。哥林多前书的12:7讲什么？圣灵在各人的身上是叫各人得益，还不是叫我得益处。你说喂，这个人字是众人，是多数的，是讲着教会，是讲着耶稣基督的肢体，不是你得益处，是使到教会得到益处。在哥林多前书的14:12，保罗讲什么？恩赐是要造就教会的，所以肢体是分不开的，是吧？彼此来到造就，大家来到造就，分不开的嘛。那你说牧师，你刚才说拗痕那个例子，不拗痕就算了，是吧？喂，但你有没有试过找手吃东西？我们都找手吃东西的，是吧？喂，你的手说为什么我要喂个嘴啊？我又不是嘴，我罢工，我不去喂个嘴，那会怎样啊？哇，哎，你可能饿到皮黄骨瘦，是吧？可能连命都没有， 所以那些肢体是彼此来到合作，彼此来到配合，肢体是分不开的，彼此来到造就。其实保罗在说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共是讲了有七样的恩赐，保罗具体的话给我们听，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恩赐。首先第一就是讲预言，第二是执事，第三是教导的，第四是劝化的，第五是施舍的，第六是治理的，第七是怜悯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见到啊？你觉得你自己在哪方面有恩赐啊？你说切，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等阵我们就会逐一来到介绍，逐一来到讲解。其实全部圣经里面的恩赐可以分为三大类。全部圣经里面的恩赐可以分为，第一是神迹的恩赐，第二呢是圣言的恩赐，第三呢是服侍的恩赐。你见到刚才我给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没有讲到神迹的恩赐，只有圣言的恩赐和服侍的恩赐。有人就即刻会抗议了，牧师，第一样就是预言的恩赐，不是神迹是什么啊？你说等阵我就会解释保罗这里讲的预言的恩赐是什么。所以我首先要讲的就是神迹的恩赐。记不记得曾几何时我讲过一篇道叫做神迹医治方言的恩赐还存在吗？记不记得？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神迹的恩赐，可以听翻嗰一篇道。我其中有讲到喺历史当中有三个时期系好多神迹奇事。第一个就系旧约嘅颁发，系摩西同埋约书亚嘅时期，系要证实旧约真系系从神而嚟，系要证实旧约嘅颁发。第二个时期咧系先知时期。是以利亚、以利沙的时期，很多神迹。为什么？因为先知是神的发言人，所以一定要证实这些人就真是从神而来。还有第三个时期呢，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时期，是要证实新约的颁发。除此以外，在圣经里面神迹是少之又少，就是要来证实神的话语。那你说喂，圣经哪里讲神迹的恩赐是要来证实神的话语啊？你看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做什么话？证实所传的道。有没有见到啊？神迹的恩赐是要来做什么啊？是要证实所传的道，证实这班人真是从神而来。现在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完全关闭了，再需不需要有些神迹的恩赐证实某些人说的话就是新的启示啊？不再需要，因为圣经的正典已经关闭。其实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都能够见到神迹的恩赐已经慢慢是消失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保罗讲了有很多的恩赐，其中就是有异能、医病、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的一篇道，神迹医治方言的恩赐还存在吗？在那个时候我们见到还有这些神迹的恩赐。哥林多前书成书的日期是公元的五十四年，到罗马书，罗马书的十二章亦都有讲到恩赐，但是已经没有提到神迹的恩赐。当然我等阵会讲什么叫做预言的恩赐。罗马书成书日期是差不多是五十八年，公元五十八年。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保罗亦都有讲到恩赐，亦都没有提到有神迹的恩赐。而以弗所书成书的日期是公元的六十三年。而彼得呢，彼得前书亦都有讲到恩赐，在第四章亦都没有讲到神迹的恩赐，成书的日期是公元的六十六年。彼得是讲到三类恩赐其中两样， 就是圣言和服侍人的恩赐，是没有讲到神迹，等阵我们会见到。所以我们见到就算在使徒时期都未完结，神迹的恩赐已经是不再存在。今天罗马书十二章没有提到神迹的恩赐，等阵会讲什么是预言的恩赐。在住哥林多前书就有讲，为什么？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滥用神迹的恩赐，所以保罗要矫正、要教导。讲回彼得前书了，四章十节，彼得说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做什么？是做管家嘛，是吧？我们是代神管理我们的恩赐嘛，所以不用怕，我们只需要是靠着这些恩赐彼此的服侍。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一节说什么？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有没有见到这里彼得讲了三类恩赐当中的两类，就是圣言的恩赐和服侍人的恩赐，没有讲到神迹的恩赐，已经不存在。所以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的总结，就是第一，当我们对神有认识，我们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是对我们的恩赐有认识，我们会合乎中道，不会看自己过高或者过低；当我们对教会的肢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合一，亦都会明白到自己恩赐的重要，是教会必须的一部分，而不会说什么我不做就有人顶上咯，是吧？我不做教会、马照跑舞照跳，是吧？会不会这样？当然不会啦，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恩赐。但是若果你不在这里侍奉神，代表什么？可能你根本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怜悯，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所以我现在开始就要具体地说保罗在说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七样恩赐。第一样是什么？是预言的恩赐。预言这个字在原文的希腊文是 prophetia 这个字。这个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公开的发言，在人面前宣讲神的话语，这个就是预言这个字。咁你话喂，袁牧师呢个系你自己俾佢嘅定义，唔系啊，保罗俾嘅定义啊，喺树哥林多前书嘅十四章三节，保罗讲乜嘢啊？作先知讲道嘅，讲道呢个字就系 prophetia 呢个字一模一样，和合本就翻译做讲道，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有冇见到啊？预言是什么？在人的面前来发言，是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这个就是预言所谓的先知讲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最多的教导是什么？方言和讲道。为什么对这两样恩赐这么多教导？因为当时很多人滥用方言的恩赐，亦都有很多人忽视了讲道的恩赐，所以保罗要很小心来到教导。保罗说讲道或者是讲预言是一个不可少的恩赐，是很重要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保罗说要追求爱，是吧？然后去到十四章，他说亦都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而属灵恩赐当中讲道或者讲预言的恩赐就是应该我们切慕的。为什么？因为能够造就教会，比方言的恩赐是更加的重要。所以虽然我们不应该去羡慕人的恩赐，若果保罗说你真的要切慕恩赐，你不如切慕讲道的恩赐，因为是能够造就教会。有很多人就会问了，讲预言讲道 啊，入面的所谓预言，这些是新的启示还是旧的启示啊？啊，在圣经入面，神是默示他的仆人，能够讲出他的话语，就是好像在书以西结书的七章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先知，是吧？是神默示给这些先知使徒讲出神的话语。现在呢，我在说台上讲道，是吧？或者你说所谓的讲预言，喂，是不是有神默示啊？当然不是啦，我们是被圣灵光照，是能够明白圣经，将圣经的内容和你们来到分享，但我们已经没有圣灵的默示。圣灵的默示是给圣经原有的作者，不是给我们，是吧？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讲错的，但如果你有圣灵的默示呢，是不会错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些的预言，当时绝对是新的启示，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新的启示，只不过是将圣经里面的话语同人分享。还有第二点，如果你说讲到讲预言，喂，这些是不是超自然的预言啊？圣经里面的预言绝对是超自然，是吧？能够讲出将来发生什么事，讲出发生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事，已经是完全是应验了，非常之的准确。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的预言一样是会这么准确。但我们现在讲这些呢，是不是超自然的预言？当然不是，我们是将圣经的话语讲出来同人分享，不是一些新的启示。还有第三点，你说现在你讲到所谓的先知讲预言，是跟基督徒讲啊，还是非基督徒讲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4至25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对象是信徒，非信徒都是一样。对于非信徒讲到是能够叫醒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对于是基督徒的话，是会造就他们，使到他们更爱神，是吧？所以是对信徒和非信徒都是要宣讲神的话语。嗱，保罗还说啊，你讲预言是要照住信心的程度来到讲。哇，有很多人我都听过啊，照住信心程度，我有信心啊，拍晒心口，是吧？啊，我喜欢讲乜就讲乜，真系啊？你睇下信心呢个字，在犹大书的1章3节，犹大话：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真道呢个字就是同头先信心是同一个字。不单止我们宣讲神的话语是要凭着信心讲，还要怎样？是凭着真理，凭着真道来到讲，不是你喜欢讲什么你就讲什么。所以我们已经讲了，是吧？第一种的恩赐是预言或者是讲道。第二种的恩赐是执事。罗马书的12章7节说，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执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服侍人。哥林多前书的16章15节，或者在树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说这个恩赐是能够帮助人的恩赐。执事这个字在树新约圣经一共出现32次，加上其他的文法、其他的形式，一共出现了75次。在树福音书里面，记不记得马大啊？他去服侍耶稣基督，是吧？侍奉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10章40节，这个字就是执事，同一个字。原文希腊文就是 diaconia 这个字，就是企台的意思。早期的教会那些领袖太忙的时候，不能够照顾所有的会众，他们怎样？在会众当中选了7个人出来，来到照顾会众。这班就是执事。记不记得其中一个就是使提反，是吧？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有很多人都说，我很希望侍奉神，但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其实执事的恩赐就是怎样？去帮助人，去支持人，很广泛的。你见到教会有什么需要做，是吧？你就去做。 甚至執頭執尾的事，是吧，搬下台搬下凳這樣，都是同執事的職位，就是幫助人，是吧。你不需要一定有個職位，你不需要一定是有個銜頭去做這些事，你見到教會有需要你就做，這個就是執事的恩賜。我們已經講了講預言或者是講道的恩賜，執事的恩賜，第三個就是教導的恩賜。咁你话喂，教导嘅恩赐同埋讲预言、讲道嘅恩赐有乜嘢唔同啊？嗱，讲预言或者讲道嘅恩赐系 prophetia 呢个字，我头先讲过系嘛？系宣讲神嘅话语，你一次过宣讲神嘅话语，就好似我而家喺台上讲道。但系教导咧系 didasco 呢个字 ，didasco 系乜嘢啊？系统化咗神嘅话语，然后要嚟系训练信徒，系统化神嘅话语嚟到系训练信徒。呢、这个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大使命，马太福音嘅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呢个字就系 didasco 呢个字。嗱，保罗好特别。他不单止擅长讲道，他亦都擅长教导。我们怎知道啊？在提摩太后书的1:11，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的，作师傅。作传道的是什么啊？讲道啦，是吧？讲道的恩赐咯。作师傅呢，你做师傅就教导啦，是吧？所以保罗很特别，又可以讲道又可以教导。在圣经里面，巴拿巴、阿波罗、提摩太都是很好的老师，是吧。我们粤语堂真的很被神祝福，大家上过骆牧师的主日学都知道，骆牧师是非常擅长教导。我们要知道牧师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就是教导。若那个牧师能够又讲道又教导，好像骆牧师这样，是什么？是 extra 的 bonus， 是很难得的。但是起码一定是要是一个好的教师。这个也给我们看到，做长老的是要怎样，都是一样要懂得教导。因为长老和牧师英文都是 bishop 这个字，是同一个职位。所以做长老的、做牧师的都要懂得教导。但是做长老不一定是要懂得讲道，这个就是分别。但是做长老、做牧师一定要懂得正义分解圣经。做长老和执事又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执事不需要教导，但是长老就一定要。我们已经讲了三个恩赐，第四个是什么？是劝化的恩赐。罗马书的12:8，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是什么？是鼓励人、安慰人、使到人坚强、给人建议，甚至是鼓励人是从罪入面是走出来，是鼓励人认罪悔改，或者人家在困境当中你去安慰人、去劝勉人，这个都是劝化。或者人家有软弱你去坚固人，就是好像诗篇的91篇一样。咁你话咁同讲道同教导又有乜分别啊？讲道就係宣告真理，宣告神嘅话语。教导呢就係系统化真理，有系统咁样嚟到係训练门徒。咁劝化呢就係唤醒人对真理作出回应，要人係走出嚟侍奉神，以致佢哋能够将真理变成行动。这个就是劝化人。劝化人是什么？是挑战信徒来到活出真理。我们粤语堂真的很被神祝福，我们有个姊妹是很懂得劝化人，有劝化的恩赐，就是 Ellie， 她很有劝化的恩赐，所以我们真的粤语堂真的很被神祝福。还有第五样呢，就是施舍的恩赐。在罗马书的12:8，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这个字希腊文 是 didomi 这个字。其实原文是加强了语气，是 metadidomi， 就是超级感来到是施舍。而施舍这个字是意味着什么啊？简单，非常的简单。哇，有人拗晒头，喂，施舍怎么会简单啊？你说牧师不 make sense、啊、喂，很有道理的。其实圣经为什么施舍要简单啊？简单就是有纯正的动机，你没有其他的动机的了。是什么动机啊？你是要服从神，你是要荣耀神，这个就是你唯一施舍的目的，所以是很纯正的， 是很简单的。哦，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不纯正的目的啊？哇，或者你是捐紧钱奉献紧的时候，你突然间想，哎呀，我真的很不舍得啊，我希望能够留一部分给自己。是哪个啊？指哪个啊？《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记不记得啊？阿拿尼亚、撒菲拉，是不是就是留起了一部分，就讲大话，说全部献晒给神。这个就是不纯正的目的，是不是？你要献给神的，你就要乐意。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七节，说神是喜悦、喜乐捐赠的人。又或者你有什么不纯正的目的啊？你捐钱的时候，你就希望人家见到你，哇，这个人真是大方啊，这个人真是慷慨了，是吧？耶稣基督怎么说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他说你捐钱的时候，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左手不要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么事，是吧？这个就是真正纯正的奉献，这个就是 didomi 这个字。其实马其顿教会就真的有很纯正的心来到是奉献给神。我上次也有跟大家讲过，他们很贫穷的，是吧？但他们愿意慷慨解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着想，他们完全是为了荣耀神。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五节，说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先将自己献给主。有没有见到啊？当他们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他们都要献给神，是吧？自己都献了给神，何况其他的金钱的事物。我们怎知道我们自己有施舍的恩赐啊？你有很大的感动走去奉献去施舍，很慷慨地施舍，甚至是超出你自己本来想捐赠的。这些都可能是你有施舍恩赐的标志，甚至你会捐赠施舍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喜乐的心，开心到不得了。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施舍捐赠的时候都应该有喜乐的心，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施舍的恩赐的话，你会喜乐到不得了，你是有非常之、开心的心来到做这些事。还有第六个恩赐呢，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八节所讲的治理的恩赐。如果你有治理的恩赐，你就当殷勤。治理是什么啊？就是指引、管理、监督、统治，很简单的，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啊？你能够组织人、聚集人来到办事、采取行动、处理一些事情、能够完成一些任务，这个就是有治理或者管理的恩赐。如果我们注意在书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都有提到治理的恩赐，但是在那里那个字是 Cubensis 这个字，跟罗马书的十二章这个字是不同。在树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治理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船长，一个船长揸船或者开船，叫啲人来到是一起开船开出海，是怎样？是有治理，是有管理的恩赐。其实这个恩赐治理的恩赐是给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在说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和提多书的一章讲到长老和执事是要怎样？要管好自己的家人，所以做长老做执事一定是要有管理的恩赐。治理的恩赐经文讲什么？你是要殷勤地去做。殷勤就是怎样？快快去做，热情去做，勤力去做，这个就是治理的恩赐。 还有最后的一个恩赐，就是怜悯人的恩赐。在住罗马书的十二章八节，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甘心是什么？你要有愉快的心情来到做这件事，你是要有同情心来到做，你要去关心那些在困境里面的人，或者是在困苦里面，或者是贫穷的人，被压迫的人，甚至是被囚禁的人，坐监的人，那些在最艰难处境里面的人，你都要去关心他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有怜悯人的恩赐。其实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做。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八节经文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在这方面有恩赐的人，他们会怎么做？去参加监狱事工，去医院来探病人，或者去老人院来探一些老人，接触穷人，是吧？受困苦或者受伤的人，他们都会走去帮助去探访他们。今次我们去泰国短宣，有一位香港的姊妹跟我们一起去，她叫做阿Don，是姓郑，她真的很有怜悯人的恩赐。她去参加监狱的事工，去探访很多的老人家，这个就是怜悯人的恩赐。在树箴言的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说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了。有福这个字当然是喜乐啦，但是今天的经文说什么？甘心。甘心原文是什么？原文希腊文是 Hilarotus 这个字。 Hilarotus 是什么？慢慢就是成为了我们英文的 hilariou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笑到开心到什么感觉？哇，是不是叫你去到那些伤心的人面前对着他嬉皮笑脸大叫大笑？是不是叫你这样，是什么意思？你要开心这样来到侍奉他们，你要甘心地来到侍奉他们，这个就是怜悯人的恩赐。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再重温一下，当我们对神是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怎么献？你说就是用我们的恩赐来到侍奉神咯。当我们认识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会合乎中道。那你说跟住呢？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肢体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合一这样来到侍奉他。若果你有讲道的恩赐，你愿不愿意讲道呢？若果你有服侍人的恩赐，你愿不愿意服侍人呢？若果你有教导人的恩赐，你又愿不愿意教导人呢？注意，你不需要在教会有特别的职位来到做这些事，是吧？随时随地你都能够是运用你的恩赐来到服侍人。你是不是正在处运用你的恩赐来到侍奉神呢？若果不是的话，你是不是不记得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在你身上的怜悯呢？但是亦都有人可能会跟我说，牧师，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那你有没有首先愿意将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将你的一切献给神啊？是吧？这个首先。然后呢，你应该可以跟神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如果这件是一件小事的话，你赐给我恩典来到做，给我有个满足的心来到做。为什么要有满足的心啊？因为小事来的嘛，是吧？你都要对这件小事有满足的心啊。如果是一件大事呢，你求神，你说你赐给我力量去完成，但是给我有个谦卑的心。为什么又要有谦卑的心啊？大事啊嘛，是吧？用什么意你以为是你自己成就的，是神的恩典来的嘛。你求神给你有谦卑来到完成他给你的使命。如果你真是这样跟神讲的话， 我相信神一定是会给你找到你自己真正的恩赐是什么，然后用你的恩赐来再侍奉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保罗教我们对你有认识，我们就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怜悯的恩典实在太大，我们真的 很需要来将自己献上。当我们是对自己的恩赐是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合乎中道，不会看自己太高，不会看自己太低。而当我们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肢体有认识，我们就会彼此合作，不会认为啊，没了我、教会的工作一样是会进行。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将自己献上，去到你的面前，无论是世事大事，我们都愿意为你来到作工。若果是小事的话，给我们有个满足的心；若果是大事的话，愿意你是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你都是为你所用，为你来到作工，以致我们是能够将荣耀颂赞的归给你。愿意你都是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发掘到他们自己的恩赐，而用他们的恩赐来到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